联想 S 手机本流行。 联想 Lenov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才女来了啊，给大家介绍才女，清华大学的老师张小琴。哎呦，很难得碰一才貌双全的。 谢谢。 哎，这还得感谢。 是更才貌双全的。 对，还得感谢咱们更才貌双全的李老师，李子勋老师，心理学家，他把你请来，因为你们俩熟嘛。 啊，对。哎，上经常打打。 对，上次跟李老师做节目之后，我觉得太好了。你对我们这些病人来说是个安慰。 没有没有，在我眼睛中没有病人。 其实李老师那个观点里边哈，有一些跟佛经里边相似的东西。 嗯嗯， 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怎么来解释？你赋予它一个词汇，你说我的这个父母对我是过于严厉啊，比如说严厉这个词，他可以把严厉这个词变成另外的转译一下，变成另外的意义，就是其实他不是对你严厉，只是你认为他是严厉。哎，佛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啊？ 这跟《金刚经》里说的一样，是吧？ 这个法 说你是李子勋，其实你不是李子勋，所以给你的名字 叫 李 子 勋。 你不是窦文涛，你只是叫着窦文涛而已。 哎，好。 但是呢，怎么样去转译？这个就是李老师他的那个特别的那个。 你现在就说到了咱今天的话头上了。 对、 今天就请他转译一个人物，这人物最近是新闻人物。关于这个人物啊，反正是最近又输了。是吧、这个关于这个人，我先给你们看一段他的影像，是我们那个世界华人盛典上他领奖然后说了几句话，咱来看一下。 年轻是一种优势，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虽然有时候会有压力，但是总会找到解决的方法吧。 丁俊晖、 丁俊晖，我这两天晚上都在看他的打球。 对，哎，你先来解析一下丁俊晖的心理。 其实丁俊晖在我们那做过节目啊。 对对对，做过节目。然后因为当时他正好拿到国内赛事的冠军，就是打败了很多世界的大师嘛。因为可能是一个宣传的需要啊，他也跟他爸爸一块来到我们心理访谈做这个节目。当时呢，我一跟他做了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如果一个船你划到中间突然没有奖了，你怎么办？你是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走？你怎么走？他说我会游过去啊，这代表了他的一种决心，就是哪怕、 什么是，如果他回答是游过去， 对对对，因为前面的河他不了解，但是这边的河他已经接触到了，他游回去是安全的嘛，但是往前走是未知的，但他说他可以游过去，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答案。 关于丁俊晖啊，我能想起来的传说就是哭。像最近这次输又输给上回那个就是火箭奥沙利文，那次是在英国吧，好像是那个大师赛上也打到第多少局，因为那个人发挥太好了，一直没轮到他打，突然他就上去跟人握手，然后就哭起来，好像后来说跟那个台上一些英国的那些球迷们这个一些叫好有关系。 其实你想，他才是一个多大年龄的孩子， 不到二十岁。 我倒是对他的哭哈、不怎么特别的关注，我倒是看他那个表情，包括你看刚才这个盛典，一个这么开心的事情，也没看到他要开心啊。平时我看他的表情，李老师，你跟他做过节目，你觉得他爱打球吗？他爱吗？ 在那个时候很难说是一个喜爱，而打球就是他 生命的意义。我看他很少有开心的时候， 他活下来似乎就是为了打球，因为从小他这个毅力就被父母赋予给他了。而现在呢，又被全国观众赋予给他了。因为实际上现在，我觉得小丁的压力不完全是来自于父母。其实来自于我们这个社会， 后来就成了全社会。 因为就像我，晚上我就希望他赢，然后我就觉得看到奥沙利文打球，我就觉得讨厌，我就希望小丁能打。结果事与愿违嘛。 我以小人之心哈、夺君子之腹，我觉得他可能也有一个困境，他从小就是被塑造成一个球手嘛，别的事情都不去考虑， 除了台球不知道别的事儿。 对，所以说你打球不一定爱打，但是不打球你又能干什么？你人生的价值又在哪？比如说窦文涛同志， 我呀， 你要是做节目，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反正你得做，可是你要是累，你要是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不想做，那你不做你的意义又在哪？ 我告诉你，你算是说中我心坎上了，怪不得心理医生呢。 其实我也是这种想法， 因为我现在正在开始慢慢要自己治疗自己啊。就是我在，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呀，就是比如说今天下了班要照往常的刻板的习惯，那就回家吧。现在不，我得想，我说哎， 北大校园里有棵树，我好像很喜欢，我很喜欢树，我说我得看看它，它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是努着让自己去看，或者说昨天说，哎，春暖花开，桃红柳绿，我要去颐和园，是逼着自己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前两年我过度工作呀，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你说丁俊晖，咱说呀，成功之道也是专注嘛， 对， 高度集中， 对对对对， 我还真有这个特长，我就真能特，但是你知道这到最后会成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原来是很爱玩的，有好多兴趣的人，过度工作两年之后，我突然发现了无，我跟我们老板写信，我说了无生趣啊，了无，就是说出问题是我已经没办法说我喜欢主持节目还是不喜欢主持节目， 我习惯主持节目， 因为我除了这件事儿就不知道我还会喜欢什么事儿。 其实这种状态是很多很多人的状态， 我现在是在慢慢捡拾回自己的当年的生活呀。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说当专注产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就变狭窄了，因为我们不再对其他东西感兴趣，因为专注，比如说像小丁专注打球，从小就被教导，或者是他喜欢这个球的时候呢，他所有对这个外界的兴趣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慢慢的建构了一种生活，就是以球唯一的这个生活目的的生活。 那 当这样的生活到了一个程度呢，就是在他小时候也许他很适应，但是随着他慢慢的成长，也就是说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包括他的欲望，包括他的对自我的权利等等等等啊，兴趣，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心冲突就会加大，有一天呢，他就会为这个职业烦恼痛苦，对吧？所以这都是一个选手，或者不管是哪方面的选手，哪怕是画家、艺术家、工人，他都要和职业发生这个摩擦碰撞。 我觉得如果只有这一个方面的话呢，人是不会有困境的。我就专注一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做完，我不会有什么困境可言，我做这件事就完了。我觉得困境就在于，我要是不专注了，我不成功，这个社会自有另外一套评价体系来否定我。 没错， 我要是专注了，我成功，我快乐不快乐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在这一点，危险就在于，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你不会永远是赢家。即便仅仅会什么都不做，不结婚，不恋爱，不交往，但是他一步可能确保他的这个台球技术会在世界上称霸，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天才的人。 对， 就是说如果他不能够确保，实际上他就变得很危险，因为一旦他在这个方面被挫败，他几乎没有缓冲系统。 你说你像我现在治我自己的病，我开的药方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另有寄托。因为你高度专注之后，你最后会变成什么？你生活里这是唯一的价值。 你说的太对。 而且像干我们这行的，就跟丁俊晖一样，得卖你们的好啊，得卖人民群众的好啊。但是人民群众是控制不了的呀，所以你工作上一旦犯了个错或者干嘛，你的那个心情简直就跟忧郁症一样。 对，今天早上我坐车啊，我不是，今天早上我开车去这个去录我们的节目嘛，路上我听了一段歌哈，这歌里边的有句歌词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这个城市的地图太不清楚，大意哈，我记不太清楚啊，这个城市的地图太不清楚，不能够标明每个人怎么样找到他们的幸福。哎，我觉得窦文涛现在开始去找他的幸福去了，但是他找幸福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往凤凰会馆走的路上，可能是在去颐和园和找北大那棵树的路上。 哎，真是，你们应该去，现在颐和园呢春暖花开真漂亮，我觉得是不是为了迎奥运他重新 整理了。 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一定要另有寄托，你回到另一，你才能抗衡这个世界里的失落，你知道吗？那你这歌词， 这样一会儿录完节目，我们三个一块儿去颐和园， 对， 去找找我们的幸福。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李老师，接着看看病。 我是像这样，就是说，像窦文涛哈，就是说，如果你太专注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关于意识催眠，这个催眠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会无意识的忠诚于它。就像搞心理学的医生也是一样的，就是开始他不了解心理学的时候，他可能不觉得心理学有什么，但是他慢慢深入去研究，尤其是读了硕士博士，我们说博士就是那种就是对最小的事情知道最多的人，对吧？那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全部心身都和这个事业融在一块儿了。但这个时候他往往就失去了鉴别力，比如说一个理论呢会重新来建构或者是来构建这个事件。心理学也是这样的，心理学看事件可能是有心理学专门的一个方法，对吧？可能把人称分类，或者把性格分类，或者把情绪分类，对吧？但是他如果陷在这里面以后呢， 他就会忠诚于这个理论，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打球或者一个人做主持人，他会忠诚于这件事情。 但问题不在于丁俊晖和窦文涛要去专注于这件事情，是社会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体系在那儿，对吧？ 嗯， 你要做主持人，你就得去拿那什么什么什么奖，最近你不又拿了一个什么奖啊？你要打球，你就要拿冠军。你看我们人类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框架呀，对吧？奥运会有奥运会冠军，什么各个项目都有各自的冠军。 嗯， 那比如说咱们打球，打这拿一个杆去一个球撞另一个球，本来人类一开始是闹着玩的吧？ 是这样的。 但是人类总是要把它弄成一个框架体系。 我的话就是说，本身打球对丁俊晖来讲是他个人的事业，是他一个人的事业，是一个人的战争，对吧？但是当他被社会赋予以后，就改变了。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的华人也能够在高雅的这个桌面运动上获得成功，能够拿到冠军，对吧？ 嗯， 这个时候呢，无意识的丁俊晖就把这个接过来了。为什么？就是他的心理压力，就无意识的接受了我们中国人民对他的期待。但这个期待是自然的。如果这个小丁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标志不是他，这个标志只是他的一个象征，但真实的自我还在具体自己喜欢的生活中。那他不会不一样， 就像 那么他不会把这个 可以去这个北大去看看那棵树啊。 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药方，就是什么呢？不受期待。你知道过去被这个困扰了半辈子，就是说从小父母亲老师期待，我现在觉得期待是个严重不靠谱的事情。你凭什么期待我？如果我不表现出你期待的样子，那是我错了吗？我觉得恐怕是你错了吧。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受期待，你们可以期待，我活我的嘛。 问题、 但 是 人做不到那么超脱、 对对对。 但是最好的一个做法是说，是的，打球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 他不是什么中学小这么就不上学了嘛？ 对 对 就打球嘛。然后他跟记者说那些学生，我不要跟他们的生活交换，他们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钟起来，那个回报在哪里？回报可能多少年都不会有回报。我打球，我打好了，当时我就回报了。 这是他专注于一件事情获得的回报。但是我觉得人的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困境不是一个个人的困境，是人的困境呢？ 当然是人的困境。 因为你这个人已经把所有的人变成了，就是在很多很多的序列上面，每个人都在一个序列上面， 对， 或者我们说是一个金字塔，你要么在下面，要么在上面。 嗯， 我们以前的时候 大家不尊重你， 对，要以前我们有一个笑话嘛，就是说也不是笑话，应该算是一个寓言吧。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猴子的话呢，这个一群猴子在爬树，你呢要是在下面，你就看到的屁股多。 对， 你要是在上面呢，你就看到的脸多，而且都是扬起来的脸。 嗯， 所以这个人类把这个整个的社会，所谓社会就是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哈。那你在人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必然就是有上有下的，就是有好有坏的，有第一有不是第一的。那为什么这是人的困境？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你是要当第一还是要当第一呢？ 但是问题在这一点，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是一个界面，是有多种界面，因为你在这个界面看到的是屁股， 嗯， 对吧？但是由于你生活有多种的选择，有多种的交际面，会有多种的事业，多种的兴趣，那么你在别的地方一起看到的是脸，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缓冲。 对， 就是 说我跟你说另有寄托，你知道， 对对对， 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对，是个金字塔，人都是不平等的，地位不同。但是我跟你说，你像有的公司，我认为很不人道的就是什么呢？他这种公司的文化使得像达到了像催眠一样，就这个公司所有的员工啊，他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这公司里干出好的业绩，销售业绩。 对， 除此之外，你要跟他交朋友，你就会发现呢，太贫乏了，你还有什么生活？但是你知道，要是说我现在觉得就像演戏，你知道吗？就是我到你们这社会里，行，你们排座位，我是第四，我是第五，好，没问题。这不是演吗？我会演好的，见人说和人话，见鬼说鬼话。可是呢，你别以为我心里真的这么看。我回到我私人生活圈子里，我的朋友比你这个第一要重要的千百万倍，我的家庭比你这公司要重要1万倍。我这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这是他在特定地位上的一种想法。 职业其实不是你的生活， 嗯， 职业不是你的自我，你的自我在你的工作以外。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嗯， 对， 这是。在一定层次上的人的想法， 嗯哼， 在一定层次之下的人，他就得要去找那些东西。如果他找不到这些东西，他就很难生存。而且这个，我说他是人的困境，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激励，才有所谓的发展， 才有所谓的这种。 我想这样，就是说我们要从 进 所谓的进步、啊， 我们要从社会的广义的这个学说来理解，就是说任何社会人都是分类型的。其实，即便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快速和浮躁的社会里面，还有很多人是自得其乐的，比如说甘居在农村不愿意出来打工，或者甘居在一个地方不愿意去承受更大的压力，或者甘居过一个平淡的生活，这种人群在任何社会都是最大的人群。而不论说每个人如果没有追求就没有快乐，当然我们也承认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可能去追求成功的人相对其他的这个社会来说要多一点，但是并不是主流。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主流？是因为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宣传在说他们，但是实际上你看看，成功的人还是一个金字塔上的人，少数派，对不对？尤其是最近的财富调查，中国是很少的人占据了70%以上的。 问题在于什么人是榜样？虽然那部分人很少，但是那部分人是榜样。虽然那部分人很多，但是那部分人不是榜样。 我告诉你， 问题就是他需不需要成为榜样，才决定他会不会痛苦。 哎， 就这样。 你说这榜样，我倒想起最近一榜样。你看我这个合并同类项有时候会有发现。现在在各行各业，首先一个榜样叫洪展辉， 洪展辉上过 你 们节目， 洪展辉 榜样叫洪展辉。洪展辉现在说我榜样，我做道德楷模，我也需要过人的日子。 对，但是我不要成为死的雕塑。 对，我要过正常的生活。还有东北那边一个董事长，创业多年的，突然间就离职了，然后给公司员工发了一个传真，情真意切的说，我只是想过我正常的生活。 所以 我怎么发现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发出这种呼吁？ 他们都去找他们的幸福去了。 所以问题在这一点，就是说像如果小丁不去做一些调整啊，就是说不去建立更广泛的生活，包括他现在已经到大学注册，对吧？要准备学习文化，因为这种斯洛克这个桌面游戏是一个拼智力的，不是靠体力，不是靠你练习技术。 哎哎哎，对， 其实每个球手更高的是智慧。就是打球的智慧，对吧？ 包括情商， 对 你这种心理状态。 对，就是应该说拼的不是技术，比赛的时候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说你看，有的人根本不受干扰。 如果他去学习，他去获得另外的社会资源，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帮助他在桌面上取胜的话，那他依然还是和原来一样，只不过他多了一种取胜的途径，多了一种取胜的工具而已。可能他更应该考虑的，当然我们在这说，人家也不一定会听我们的哈。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我要考虑考虑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对我的那个终极的幸福最重要的。 啊，你的意思是说，去除功利心，不能说我读本书，我干什么都是为了打好球。都是为了这个， 这是一个意思哈。但是我其实我的观点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困境，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困境。因为我是一个一边往自己的油箱里加油，一边在油箱上戳窟窿的人。就是我开着车走着走着，我就会想，我这去这一趟有意义吗？有意思吗？这个有价值吗？我不知道，人类当中可能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踩刹车的人哈。 对，这就是一种类型嘛。就是我们说的叫类型学的话，那你算一种类型。 但是这种人呢，是不利于所谓的社会进步的。 等一等，现在你把社会 不利于社会进步、 社会价值放进来了啊。 但你不利于社会进步，但你利于社会放心。 对，而且对你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健康和平和心态。 没错，你看出来吗？丁俊晖不应该再练球了，应该多找找李子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个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有道理。他其实就是上次咱们说那个什么马斯洛嘛。你有一种要在中国有啊，那都饭都吃不饱的人，那对他来说，一切的一切先吃饱饭，先满足温饱再说。但是的确满足了温饱，咱说的其实都是满足温饱之上。满足温饱，你发现你不够了，你发现你没法知足。就像那马斯洛说的，你开始想，我是不是得找点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马斯洛这个阶梯状的这些东西哈，其实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的那些东西，恐怕都是一些圈套。为什么说是圈套呢？它让你去做很多很多非必要的工作。现在人在追求的不是最低能耗，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高能耗，对吧？ 可是我们追求的这些能耗真的有利于人类幸福吗？比如说我做的事情哈，我们现在有100个人，有50个人吃不饱，我们有50个人已经吃饱了，我们这50个人去帮那些吃不饱的人，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嗯， 但问题在于这50个人并不是在帮那50个吃不饱的人，而是他们在追求一些 自我实现， 所谓自我实现。 嗯， 可是这些自我实现真的有利于人类的长远的？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这一个人类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些人来献身啊，就是来做一个社会的一个引槽儿，引槽儿。比如说丁俊晖，他就是第一个华人， 嗯， 获得了成就，在至少在这个斯洛克上面，对不对？ 嗯， 其实他的奉献对人来说是对，尤其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有，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 嗯， 但是他要来区别哈，这不完全是他的生活，这样他就没问题了。那么比如说马斯洛，虽然我们谈到人的尊严的要求、自尊的要求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但是在马斯洛晚年的时候还提出了关于超越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人在这些追求包括荣誉、权力、金钱、欲望的实现以后，人还有一个关于心灵的追求，就是我要超越这些所谓无化的社会，要变得宁静，变得就像又退回到他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就是说无欲无求的一个状态。 嗯，咱们这个 或者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慈善的状态，就要把自己的财产散出去。那个时候他来救济那些更贫困的人， 就是你拼了命的去挣钱，最后再把挣钱 散给社会。就像比尔盖茨嘛，就像比尔盖茨啊，像香港那个叫。 可是这里边呢，就是我想刚才李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古希腊有个神话叫西西弗斯的神话。 啊， 这个就是这个人，这个叫西西弗斯的这个神呢，因为得罪了这个更高级的天神，他就被罚要背着一个石头，要推着一个石头上山。 嗯， 但是这个推上去之后呢，又这个石头就会自动的滚下来， 对对对， 然后他就不断的推，不断的推。 没错，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超越他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他能够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所谓的超越。所谓超越，就是我正视我的处境，然后我看这个石头，我就必须得推上去，而且他推上去之后，他就必须得落下来，而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觉得啊，手头不妨认真干着该干的事儿，但是心里不妨胡思乱想着。 这就是超越， 对吧？我觉得他这样来想，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一个过程。 嗯， 要比这就是他的宿命要舒服，就是说他的生命延续就是在一个像一个起伏摇摆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说有光彩的时候山顶上，有低的时候在山底下。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要面对自己的生活，总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 对，作为我甚至有些时候也需要跟人民说，哎呀，咱们是不是擦亮眼睛，别对一些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他是上帝，他是耶稣，你那样你会正找着失望，你也没法。